在内线做一个调整，哎，福格也是脚底下拌蒜，但是呢地板球啊被对方又让福格抢到了，篮下强起打中两分。水光队这边呢换下李梦豪，换上朱元熙。林书豪转移到进攻的右侧，段子明来上来给小雨做一个掩护，小雨突破看篮筐，换左手抛投，好球，打板命中。 感觉小雨这上篮很轻盈哈， 对， 这个书豪那每次都是挂着防守人，小雨这个都是 对方啊，对于小雨这防守呢，他不那么玩命上身体、啊。 对， 福格在上线，这一次换成了刘小雨在防，对方倒出来，富豪再给小雨把球给断了。反击对方也没追啊，这样刘小雨非常轻松的反击上篮，把球上中，13-15，水光队呢落后6分，现在呢又追回到分差只有2分球。林书豪现在换防呢，去防刘志轩，刘小雨来盯防凯尔福格，对方掩护之后朱元熙上来，福格强起，就是这是属于经验，知道朱熹的脚底下啊脚步不够快，他呢选择突破朱熹，在朱熹伸手的时候呢挂着手往起起。 对，福格是有这个造犯规这能力的，他是经常会判断这个防守人，只要你伸手呢他就是直接往上就溜。 对， 而且呢他这动作他不像说人站定了这个溜，他是跳起来，就明显是我要跳投了， 对， 然后再往上溜，这是肯定能得到一个罚球机会的。 而且呢就是这种动作呢在 CBA 啊是会一定会吹的。 对， 福格执行罚球，两罚两中，17-13，北京水光队这边累计犯规已经到了5次。刘小雨推进到前场，小川来过渡，手递手再交到李书豪手中，上来给书豪做一个掩护，范子明往篮下走，倒到进攻的左侧，一个空位，小川的三分漂亮，也是稳稳的命中。小川左侧45度的角接到林书豪的助攻，三分命中之后呢16-17，双方的这个比分分差依然是咬得很紧。辽宁队这边呢也是调整人员吴昌泽上了，现在打内线，刘志轩外线，再一个大号三分球不中，篮板球，范子明收下后场篮板。 但不得不说这半节首钢让对方得分还是有点稍微高了， 主要是这几个三分球啊命中率过高。 对， 当这个三分命中率下来之后呢，可能是不是效果会好一些。小雨来找朱熹的掩护，左侧零度角朱元熙投篮，这个球呢裁判员也做了一个手势踩线了，朱熹这球力量也稍微大了一点，打到篮筐的后沿，对方富豪强攻上篮，正好他是左手，所以在左侧切进来之后呢右手一架，左手舔篮命中，19-16。开场之后啊两边的进攻效率其实还可以，首钢队的命中率也挺高的，只不过就出现了几次失误球，对方呢也是保持了非常高的三分命中率。林书豪再次转移到左侧，小川没有太好的机会，回给书豪，三分点一下，横撤步跳投三分，球短了，对方拿下后场篮板。打了7分钟的时间，16-19，北京水光队落后3分球。这时候呢吉布森准备要上场啊，对方呢是在运球当中啊，刘志轩虽然是打一个锋线，但是呢他要是在小雨面前运球的时候呢，因为有身高，小雨呢手很快，让刘志轩在运球转身的时候携带球把球直接运出了底线，对方也是换外援了。首钢这边换上吉布森，对方呢换上25号埃里克莫兰德。莫兰德呢之前啊在山西打过，在山西的两个赛季呢场均的得分呢都是14.5分左右，能够拿到10个以上的篮板球。第一个赛季14.5，15个篮板球；第二个赛季14.3，12个篮板球。这是属于一个在内线还是比较有杀伤力的球员。主攻这边呢，换上了9号雷蒙和1号小外援吉布森。范子明转过来，左侧零度角朱熹的三分，好球，稳稳命中，19平。这是朱熹的节奏， 必须往后走一步。刚踩线那劲儿就大了， 踩线砸后沿了， 对，不踩线就进了， 不踩线正好空心。 对。 对方现在呢在上线，由刘志轩来组织进攻哈，因为现在呢这个福格下场之后，辽宁队呢实际上在后卫线现在是没有太多这个后卫可用的，因为今天呢郭艾伦是没有报名，所以他现在在后卫线上呢要看一看谁来负责组织进攻，更多现在就让刘志轩在看。右侧空位，小雨传向篮下，哎呦，范子明这个球啊 被莫兰德硬生生的来个大帽，小范儿这球应该扣。 莫兰德不得不说他这防守能力弹速还是非常不错的， 对 他的这种整个的防守的这种能力意识脚步速度，你看这弹跳相当不错。 莫兰德呢在拿的时候把球拨出了底线，北京城防队前场来发底线球，对方现在呢后卫线上是 周俊成， 五号周俊成， 这也是辽宁队这个赛季相对来说比较重点培养的后卫球员。 但是呢相对比较年轻啊，实际上他在进攻组织这个环节上不会说做得非常的理想。雷蒙最后的压哨，哎呦，这是属于其实没运好，但是一看时间不够了， 往前探着投了一个这个远距离的两分球， 依靠自己的身体有点横着膀子哈，就把这个球呢投进了对方的篮筐，压哨命中，21-19。对方呢莫兰德在上线拿球，基地吴昌泽过渡到进攻的右侧啊，曙光队这边的这个轮转防守做得不错，周俊成后撤步，还有2秒钟的时间，莫兰德强行投三分，这样球不进，篮板球，篮板球，哎呀，已经防到24秒，但是最后呢丢了一个篮板，这确实是太遗憾了。对方的主教练杨明都笑了。现在他这后卫呢，燕守奇和周俊成啊，这两个人其实在进攻的组织能力上并不是很强。所以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切断对方的进攻。 吉普森这球投的有点勉强的投了一个三分球， 而且呢这个重心啊都没完全站稳。 对， 这时候呢争抢这个篮板球的时候，裁判是吹了首钢队这边九号雷蒙把球拨出的底线，雷蒙示意自己是没碰着，但是裁判呢是判了后掌球，首钢队这边也没有选择挑战。一号这个机会呢是把李慕豪又重新换上场，莫兰德往篮下攻，莫兰德呀打李慕豪脚底下是要更快一些，他打范子铭呢可能稍微难度大一点，但是打李慕豪呢他依靠脚步还是形成了突破。守望队这边现在呢在外线是8号方硕和1号吉布森，吉布森再投三分，好球，一个体前变向急停拔起来命中三分，24-23，守望队呢还领先对方一分。这一节啊这个两边进攻真的是都打开了， 对， 10分钟的时间，首钢24-23领先一分。这次在防守当中呢，雷蒙贴住了11号刘志轩，刘志轩有一个挥手的动作，裁判 吹了，吉布森上来感觉就是攻， 对， 就是投。 吉布森呢，你要不让他投开了呀，这个比赛反而他发挥不出来。他不是像书豪一样控节奏去串联的， 对。他根本就你看他拿球啊，他不太看队友的位置。 对， 书豪是真能找到空位队友。 吉布森小打大。被夹击倒出来顶弧无人防守，雷蒙投三分，球长了蹦出来之后呢，首钢队拿到前场篮板，李慕豪交给方硕，再手递手给吉布森，做了一个投篮假动作，漂亮，这个球呢做了一个三分拔起来动作，对方这两个人上来了，结果李慕豪顺下， 对，刚说吉布森不传球，人家传了一个挡拆的配合， 而且这个假动作做的真的是很逼真， 很像要投篮， 对，球中之后呢26-23，守钢队还是领先三分球，守钢队已经完成了7个助攻，莫兰德再攻篮下强打李慕豪，哎呦，这个球是真难啊，自己重心都扔出去了， 对， 球在篮筐上弹了一下爬了进去，吉布森突破抛投顶着防守起，要注意自己这个动作呀，还摔倒了，好像磕了一下膝盖啊。燕守奇倒出来，莫兰德过渡一下，26-25，守钢队领先一分，上了一个大延误，莫兰德往篮下，守钢队形成了夹击，燕守奇外线投三分，球不进，篮板球，方硕在后场地板球保护起来，第一节还有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，通过李慕豪的一个掩护再过渡到上线，吉布森右侧大号三分出手再中，今天手感不错，命中了2记3分，29-25，守钢队单节啊得分奔着30而去，咱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进攻了。 哦，对，上来这个进攻打这么开，这很少见， 出手的速度也快啊，而且今天命中率第一节确实不错。吴昌泽面对朱元熙，背转身后仰投两分，这个 太难了， 确实是不是正常的进攻节奏。方硕基地再交给吉布森，吉布森后仰高抛，结果被吴昌泽给冒了。吉布森这个球啊。投的不明智，其实可以压一下时间，第一节不给对方这个进攻的机会，反过来又是一个错误， 对吧？你进攻这个时机不对， 对， 让对方封盖打反击，留下了8秒多的时间，反过来又一个犯规，把对手送上罚球线。 对，其实3秒钟可以再防一下，对吧？再压一下，可能对方最后只能一仓促出手。但你3秒钟犯规呢，就是让对方去罚球。 而且刚才你这个进攻啊，方硕基地打进去，你小打大呢，你有机会往里突，你突一下。 对， 没有机会的时候呢，带出来这个时间，差不多10秒的时间啊，是够打的。 对，或者吸引来这个。这个吴昌泽防守之后，其实把球再传到李敏豪那儿。 对，李敏豪已经到篮下。 对，李敏豪已经到篮下了。 你这球呢？ 他可能认为我接着之后，我就要转身干拔不了头了， 嗯， 是吧？他已经想好了这个进攻方式， 已经把这个连接都做出来了。 对， 但是你跳起来之后，就完全可以像刚才，做那个假动作给李敏豪那个一样。 那次也是想好了，这次 对，这也是想好了，对 也是想好了。 那次就是你不上来封的，他也不投， 对， 他得等一下，是吧？这样第一节比赛还有最后的3秒钟的时间。交给吉布森，再给方硕之后，中场方硕的一个抛投啊，在中圈里面的超远距离球不中。第一节比赛结束呢，北京首钢队这边进攻打的还是比较顺畅，29-26领先辽宁队3分球。其实主要还是自己在进攻端的这个火力啊，发挥的比较出色。来看一下首钢队这边呢，刘晓宇是拿了7分。吉布森6分，朱元熙3分，雷蒙2分，小川5分，范子明2分，舒豪和方硕上场之后呢，两个人没有得分，方硕一个超远距离3分，林书豪呢一个3分，一个2分都没有能够命中。但是首钢队这边啊，3分球命中率是9中5，55.6%，2分球的命中率呢，这边也不错啊，60%的这个2分球命中率。而在辽宁队这边呢，他们的3分命中率6中3，50%，其实也很高。开场之后那3个3分球全进了， 嗯， 但是后来呢，首钢队这边轮换防守，强度上来之后，尤其对方换下了福格之后呢，这3分球命中率也就下来了。 对， 对方的篮板球是7个啊，和我们差不多，只不过首钢队可以说第一节打得更流畅一些，助攻之比8-3。 对。首钢在助攻方面篮板球上面都占优势，其实现在这场比赛你能看到首钢的这个内线呀，面对辽宁的时候，尤其在没有大韩的情况下，现在是有优势的，就是他在内线上来双塔之后，其实能够不断的通过这种换人调整，这个李敏豪也好，范子民也好，能够轮番上阵，再有朱熹，再有秋天，像咱们现在内线人员很充沛。而外线呢，就是如果你需要防守，需要进攻串联和组织，可能舒豪的这个时间会多一些。如果你需要强攻，吉布森上来也能改变一些节奏。所以其实现在首钢的阵容应该说还是比较，就相比第一阶段还有一个提升的。 嗯，当然呢，也是因为这场比赛啊，对于辽宁队来讲呢，他缺少了郭艾伦，缺少了张镇麟和韩德君，后卫线、前锋线、中锋这3条线每个位置上缺一个核心，他的人员使用的厚度，当板凳球员上来之后，或者说当外援进行更替之后，一下子就会有明显的短板，这是目前辽宁队在这场比赛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啊。首钢队呢，要看看后面的比赛的持续性。第一节两支球队在进攻效率当中都很高，第二节比赛呢，北京首钢队这边的阵容上没做出调整，但是对手呢是在后卫线做了一个改变，换上了3号赵继伟，方硕右侧45度角3分命中，漂亮，第一次可以说在进攻当中这是属于一个正经3分球，刚才那个超远3分啊属于压哨抛投，是吧？3分依然保持非常高的投射命中率，3分球命中之后呢，首钢队领先对方5分球，对方呢是莫兰德、吴昌泽，在3分线外3号位位置上呢是丛明晨，后卫线是5号周俊成和3号赵继伟。赵继伟突破交给吴昌泽，首钢在这边好球，李慕豪回来进行协防封盖干扰，突破分球，方硕接球之后再投3分，这个球呢传到手里边的时候没有接稳，但是这个球是9号雷蒙积极前场篮板球吧，就拿下来。吉布森大号3分再中，哎呦，今天是真准啊，大家伙。 对， 3分命中之后呢，已经是35-26，领先9分球了。对方大范围转移，周俊成突篮下，先犯规。吉布森先犯规，在对方起步的这一下的时候，第二节一上来两记3分命中之后，北京首钢队这边已经把分差拉大到9分了。辽宁队。一看这个时候大外援在场上不行啊， 现在是这样，就是辽宁队呢，他等于后卫线没有郭艾伦之后，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攻点。 对， 同时内汉那边。